上你等于爱上寂寞，来自那英。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她2002年发行的《如今》这张专辑当中。这张专辑呢，也使很多人改变了对那英的印象。那英的声音处理方式和情绪的表现都超过了她以往的任何一张专辑，而当中的这一首第一主打《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》也应该算是专辑里面商业色彩最浓的一首了。舒雅的第六感，继续请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洪亮和莫文蔚演唱的经典之作《广岛之恋》。

情歌，让往事回荡在四周。那时到如今已无所可及，这是我仅有的寄托。 情歌来自吕方，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吕方和女朋友还是圈中的模范，而现在他俩早已纷飞，彼此也成为了对方的老情人了。有的时候记得一个人一段情，或许是一种气味或者一首歌曲，而有些人离开你的世界再不会相见，你会慢慢忘记他的言语动作，习惯最后的样子，只是偶尔碰到一首歌的时候，还是会想起当时的自己。继续来听顺子写一首歌。 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

太多，也许是我的错，也许一切已是慢慢的错过，也许不必再说，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，心中没有把握，只是记得你我彼此的承诺，一次次的冲动。 一首旋律很简单，歌词很简单，然后一切都很简单的感情也是平铺直叙的一首歌曲。可是这么爷们儿的歌，这么 man 的歌，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个很彭佳慧的方法来演绎它。这首歌当中他还是唱出了摇滚，但是呢是比较温柔的摇滚，比较轻一点的摇滚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王红恩，我不了解你的明白。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解释，我就是跟你不一样，我口音怪怪的，我皮肤黑黑的，但没再烦的你也很嗨，我深邃的眼，你微笑的脸，美丽的画面，我们像是蝴蝶学会起舞，张开翅膀飞，请交给我，看看我的舞步是怎么踩，跟着音乐节奏摇摆，管你姿势要怎么摆，你皮肤真的很白，但不要把你的手放在口袋，不要站在那里发呆，你的样子非常可爱，不要觉得我很奇怪，因为我也不了解你的名字。 解释，我就是跟你不一样。那那啥，我口音怪怪的，我皮肤黑黑的，没擦反正你也很嗨。我深邃的眼，你微笑的脸，美丽的画面，我们像是蝴蝶随风起舞，展开翅膀飞过森林的迷雾。皮肤真的很白，但不要 时候，王洪恩是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。当晚呢，他都没有演唱得奖的那一首歌，叫做《亲爱的宝贝》，反而是选唱了同样是自己创作的这一首《我不了解你的明白》，可见他对这一首歌也是相当之喜欢呀。接下来听到万芳，《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》。 走在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绕在耳边？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难处才难相见？徘徊在起空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都在风间？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长路带进深渊。

罗志祥的金武门，小猪是有着亚洲舞王的这样一个外号啊，所以各种的绯闻呢更是多得数不上数了。跟网络红人周扬青的一段绯闻之后呢，他也承认了这样的一段恋情，而这次公布恋情之后，我想也是伤了很多粉丝的心吧。男生们都一一的找到了自己的女神哎，所以啊，你也要加油了。继续是陈琳《春天的旋律》。 跟随各式各样的影子，变化的色彩，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。越来越多人带着新的希望，寻找日复一日的失落。飘来飘去，带着旧的梦想，寻明年复一年的以后。天空还是很冷，树叶还是很冷，鸟儿还是不停在歌唱，心里还是很冷，嘴里说脸上笑的还是很快乐，看得清的人群，看不见的永远都在一个同样的季节，看得见的明天，看不见的现在，都是春天里面的旋律。听不到你回来的消息，落下的太阳跟随各式各样的影子，变化的色彩，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。越来越多人带着新的希望，寻找日复一日的失落。飘来飘去人带着旧的梦想，寻觅年复一年的以后。天空还是很蓝，树叶还是很绿，鸟在歌唱，心里还是很冷，嘴里还是不说，脸上做的还是很快乐，看得清的人群，看不清的永远都在一个同样的季节，看得见的明天，看不见的现在，都是春天里面的旋律。 是陈琳在中期的时候，大概是96年发行的《害怕爱上你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是关于春天的，叫做《春天的旋律》。其实关于春天的歌有很多啦，像我接下来播放到的这一首《海鱼恋》，这是一首充满着春天气息的歌，我觉得特别适合春游的时候导入到你自己的车厢的 MP3 当中。这首歌呢，其实也是萧敬腾自己创作的歌曲，一起来听一下。 春天的来临，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遥亮界，好美丽，哦哦哦，好美丽。初夏的来临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，熟悉松弛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气势非凡，好活力。

1993年，李亚明在福茂唱片发行了他迄今为止最为畅销的一张专辑《放轻松》。刚听到这一首歌，便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了。接下来听到张强潇洒的走，好像很多熟悉他的人在他们脑海当中，张强就是这样一个很潇洒的人，说走就走，说来就来。好啦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就需要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昨日的朋友悄悄地离去，就这样无声